我做網台的時間都超過12年嘅啦，咁主要話做台長的時間咧，亦都10年以上啦。咁喺呢段時間入邊咧，其實我係做咗相當之多唔同類型嘅節目嘅，譬如有功夫啦，有財經啦，有時事啦，有神秘學啦，有電影啦，甚至有風水啦，玄學啦，其實你講落去我都唔記得我自己做過類型有幾多，但係總之就好多類型我都試過嘅。唯一一樣嘢我未試過咧，就係賽馬。其實好享受做節目嘅。咁大家睇到啦，其實我哋做節目咧，就嗰個準備嘅時間或者要做呢個研究嘅時間咧，都相當之多嘅。如果你冇嗰個興趣嘅話咧，你好難保持喺10幾年之內咧，都花咁多時間、咁多精力喺做節目身上。嗱，我哋做咗網台咁耐啦，其實我哋好多謝觀眾用不同嘅方式去支持我哋。有陣時喺街上面會見到佢哋鼓勵我哋啦，或者係讚美我哋啦。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我哋而家做到依家，其實我哋唔單止希望觀眾能夠喺口頭上支持我哋，或者喺文字上支持我哋，我哋都希望觀眾咧實質上以月費嘅方式去支持我哋嗰個台同埋我自己節目能夠延續落去。 好，翻嚟第二節啦。咁頭先講咗就以我自己形容啦，床頭打交頭床尾和啦，大致都唔係好蛇嘅。OK， 咁就至於話，喂呢、這個犯呢、這個刑啊，即係要坐牢獄之災咧，就八字度咧，我相信要交俾阿黃師傅。 黃師傅 啊，係啦，咁啊，其實我哋而家可以睇一睇，係啦，睇一睇呢個八字。咁啊，其實我分咗3個階段嘅。咁啊，當中27、37嗰啲咧就暫時就唔講住，先講講本身呢個八字。我哋大家睇到咧就係佢甲辰年辛未月戊辰日戊午時。咁其實成個八字嚟睇咧，咁好明顯佢呢個劫比就好重嘅啦。咁係一個辛旺盤嚟嘅。咁啊，所以咧就呢個印劫啊，一定係一個忌神嚟啦。咁啊。咁本身佢個命底咧就其實就真係唔係咁好噶啦，出身得，因為睇到咧嗱，佢劫比咁重咧，首先一樣嘢就係話佢出身嘅家境啊，就已經唔係話十分好，再嚟就係因為劫比重咧，就黑財啊，咁所以佢喺出世嗰陣時咧，咁佢個父親咧都係多病痛啊，甚至乎係即係多災多難，問題多嗰種啦。咁所以喺家庭環境咧個成長，即係個出身嚟講咧，其實再加埋成長咧，咁當然你話有一個好嘅家庭環境，咁梗係對佢好啦。咁但係一個家庭環境唔好嘅，再加埋佢本身依個時辰出世咧，其實就真係可以話係註定咗佢一生咧，咁係屬於比較 坎坷 啲咯，係啦。咁因為劫比重，亦都係有一個。顯示到嘅性格係乜嘢呢？其實佢嗰個性格咧，可以講一樣嘢咩咧？一個電視劇經典人物丁蟹嚇，佢即係佢係嗰種性格， 好固執。 係啦，同埋堅持己見啦，唔聽人講。同埋固執得嚟就係咩咧？就係話，即係好似大家都知道丁蟹嗰個角色，就係話喂，佢又以為幫咗人，但係點不知咧就傷害咗人嚇。咁同埋佢咁重潔癖咧，咁呢啲咧就個異性緣咧就。肯定好弱噶啦，因為都係嗰句劫比黑財，咁啊財係妻星噶嘛，咁啊所以佢嗰個姻緣運咧都好差。咁而睇到而家咧睇左熒光幕左手邊，我哋睇到咧7歲嗰個運咧，嗰個大運咧就其實係壬申。咁好啦，壬申其實如果喺大運嚟講咧就係好嘢嘅，喺呢個命格嚟講係好嘢，因為佢係需要呢、這個雙食財。即係我哋所講嘅五行就係金水啦咁樣，咁但係咧，由於佢本身嘅命格嗰個劫星咧就太強，咁啊，所以咧喺嗰個性格方面咧，佢都係麻煩啲啦。咁而當年睇翻嗰個流年嚟講咧，喺13歲咧嗰個運啦。咁其實你話喺呢一年發生咗乜嘢咧？呢一年佢就係有一個。叫做牢獄之災，咁點樣牢獄呢？咁當然啦，為未成年，咁可能去啲兒童院啊， 同榜嚟嘅咯，13歲。 咁其實咁當然啦，凡事就 就有呢個受刑啦。咁但係喂，因為佢點解會犯事咧？咁佢犯嗰啲就係一啲偷竊罪啊。即係其實佢細細個咧，佢已經係無心向學啊。咁啊，大家都知啦，成長階段就係十二三歲呢啲啊，升中學階段啦，係嘛？咁啊開始反叛啦，咁啊。咁個家庭環境唔好啊嘛，識咗啲壞人啊，咁啊去帶佢 去做一啲即係唔好嘅行為啦。咁而嗰年咧，嗱其實就如果睇翻咧丁壬合木咧，咁其實佢壬申嗰個運咧係 O K 嘅，咁但係丁壬合木咧合木合咗木合咗官煞，咁啊官印相生。咁其實如果喺八字有認識嘅人咧，如果官煞係用得嘅話咧，但係當佢有印咧。就唔用得噶啦，因為印係佢忌神。咁啊印其實如果係好簡單去講，係一個忌神嘅時候咧，咁我哋可以形容係一個唔開心嘅地方。咁唔開心嘅就係好自然就係一個監獄嘅地方啦。咁當然你話，如果佢冇做一啲犯法行為，咁佢咪唔會俾人拉 咯？係啊，你唔犯事點會坐監 咧？我都係會咁講事實啊，但係一樣嘢。咁佢咪會認第二樣咯，認喺個譬如入醫院咯，係嘛？因為印都係醫院嚟噶嘛，醫院亦都係一個唔開心嘅地方嚟噶嘛。咁所以就爭在就係睇下認邊一樣嘢。咁只不過呢個印喺個嗰、那個故事嘅過程當中係代表咗乜嘢咁解啫。咁但係好可惜就係話，因為佢個行為佢犯事，咁啊所以就受呢個牢獄之災。咁啊喺十幾歲就已經有呢、這個。呢、這個情況出現， 即係呢個係咪叫積反啊？ 係啦，啊咁都可以咁講嘅，咁但係咧嗱，咁我哋就睇翻十七歲，咁十七歲嗰年咧就睇翻，如果你話行緊嗰個運，佢係轉咗貴酉，咁亦都係咁講，咁貴酉都係佢相食財嚟嘅喎，都係一個喜神嚟嘅喎，咁點解又有事發生咧？係嘛？咁但係大家唔好忘記，佢本身嘅命底當中咧有兩個戊字嘅。戊季咧就合火啊，合火就成化，合火化咗又系出咗个印出嚟，咁印又佢忌神嚟噶嘛，咁啊同埋一样嘢系咩咧？佢当年流年喺1983年咧，成柱都系季财，咁啊季酉唔系季亥，季亥都系财星嚟嘅，都系水，都系好嘢嘅，但系个季又系合咗个。戊土咁入成化，咁其實喺個財當中咧，咁我哋可以演繹翻一樣嘢就係咩咧？佢為錢或者為女人而惹上官非，但係同樣地呢、這個財仲有一樣嘢，我哋可以去形容嘅係咩咧？係毒品，即係話佢係做有呢幾個行為而產生咗一個官非喺度，咁當然。如果佢唔去碰呢樣嘢，咁當然佢亦都唔會發生呢個牢獄出嚟啊！但係問題就係話，因為佢至少個成長環境，即係好多人都成日會問一樣：喂，我一個命盤，咁同一日同個時段出世嘅未會好多人噶嘛？咁點解佢哋嗰個過程嘅成長過程啊，或者佢哋遇到嘅嘢會唔同咧？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話，包括埋佢本身嗰個成長環境同埋佢接觸嘅人嘅圈子嚇。咁佢到底有冇學壞啊，定學好咧？啊，就算你話佢喂冇做犯法嘢都好啊。咁喺呢啲運勢當中，譬如我哋睇到就係話，47歲呢一個大運，咁47歲咧，佢係行緊呢個。丙子呢個大運，咁呢個大運嚟講咧，其實就好明顯啦，就係有個忌印出咗嚟啦，嚇咁啊官又身印，咁頭先都講到啦，咁如果你話官為用神，但係有印出咧，因為個喜神咧身落咗嗰個叫做我哋個忌神度咧，咁啊變咗由喜變忌，咁官身印，咁呢啲其實佢成日都有粒官喺度咧，佢官身印，總之佢一有印升出咧。佢就好容易招惹一啲官非或者是非啦，我哋叫嚇，咁就演變成有印。咁印其實喺佢呢個命格當中咧，係一個囚星嚟嘅，即係佢會去有牢獄之災嘅。 咁你即係話佢如果你睇佢個八字，佢坐硬監啊？即係講得比較 陰係啊，可以咁講啊，因為佢本身個印星，佢每個流年。或者佢應該話佢個大運啦， 是很多時候跟他天干上合化合得到，譬如丁任合，丁任有合又有個木，木又是官嚟嘅，咁啊官身印，啊戊癸合又是一個印，啊咁合咗咁多呢啲唔好嘅星，因為佢呢個係忌神嚟，咁所以咧喺嗰個佢個運勢方面咧，就算你話佢循規蹈矩，甚至乎話做一啲好正常嘅嘢咧。佢打份工都好啦，佢都係好吃力、好辛苦嘅。簡單啲講句，而家佢就算打份工，佢都係咩咧？佢做嘅公司都對佢唔滿意，或者甚至乎個福利好少，可以話打散工啊，或者甚至乎嗰個叫做咩咧？一啲而家好興啲合約制嘅，係嘛？所以冇福利嘅，啊或者工作上係唔穩定嘅，咁就好似而家佢喺47呢個流年咁噶，咁啊睇翻咧喺呢個咩咧？呢個運勢嘅個流年嗰2013年嗰個癸字年咧，大家睇一翻啦，佢亦都係同一樣係戊癸合火，又係印多。咁當然喂，你話喂師傅，咁佢明明有個水喺度嘅喎，個財嚟嘅喎，咁樣咁係佢喜神嚟嘅喎。但係有時一樣嘢，大家要明白到咧。不是说我只是拿着个印去讲，是因为那个水的力量不够。那水少火又多，好自然就是什么呢？在现实大家都知道的，就会被蒸发嘛。那它变成起神力量少，那它的负面的力量大呢，那很多时候发生在应在它身上的好东西呢就会差咯。那还有一行印运呢，尤其是做衰嘢的人呢，即係做犯法嘢啦，印其實咧可以話係咩咧？係一啲警察已經係啦，啲官啊嗰啲掹住你啦，已經睇實你噶啦啊！但係人做你做，人哋可能冇事嘅啊，你做咧就第一個就拉你噶啦啊！因為一拉嘅呢啲就係等同一個官非咯。咁所以有好多成日話喂，點解有啲人做衰嘢咁就成日都未有報應嘅咁樣？咁其實唔係話佢未有嘅，係嗰個運勢未到嘅啫。即係好似頭先阿台長開頭講到啊，有啲名人啊，點解明明係一啲權貴啊，或者好有社會地位啊？ 以前之後佢拉人冇人拉佢， 咁樣調翻轉，而家點解哇？喺即係好似一個天堂一個地獄咧？咁我相信係如果喺個命格當中咧，其實係睇得到佢咧，佢行緊嗰個運咧係向下滑。咁其實如果喺命理當中，我哋知道自己嘅命格咧，咁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就係話喺之前一定要做啲咩啊？行善積德咯，唔好做衰嘢咯，叫做積福啦。咁啊，你做衰嘢係啦，你行緊運嗰段時間可能係氣勢好好啊，揾到錢又好啊。但係因為你之前所累積嘅因，咁當你行衰運嗰時候，嗰、那個果咪出嚟咯，咪就會令到你自己會有一個官非上嘅麻煩咯。咁當然你話喂告唔告得入，或者喺個命理睇有冇走得甩咧咁啊？就睇命理睇佢嚟佢個運，佢喺嗰段時間發生緊嗰段時間嗰、那個十神咧係有對佢有冇幫助啦？嗱，譬如好似而家呢個命盤咁講，如果佢行嘅運，佢做咗衰嘢都好。因為有時大家都知道啦，打官司係有機會打得甩噶嘛，係咪？就算有做，或者甚至乎判得比較輕，唔使受勞之災，只係可能手痕迷啊，社會服務令，咁就睇下有冇喜神去幫佢。因為好似而家呢個命格當中咧，佢根本係佢個傷食係喜神嚟嘅。不過咧，即係極五行係金啦，冇力嘅。啊，淨係得一粒新金，咁啊，所以就冇地支又冇根，咁啊，全部係個力係好弱嘅，咁啊就比劫又咁重，好多時咧就自我得滯咧，諗嘢佢唔會聽人講，淨係覺得自己係啦，自己啱，認為自己啱啦，咁啊，所以就喺個命格當中，我哋亦都會略知一二咧睇得到呢一種佢呢堆呢啲即某一個人都好啦，佢。有冇官非啊、牢獄嗰啲咧？咁大致上都可以從一啲喜忌分到喜忌嘅話咧，就可以睇。 不過我相信咁樣啦，就嗱，如果譬如話而家你睇咗會有啊，但係以譬如阿曾蔭權嗰個例咧，我諗你當年如果你俾佢睇，佢都唔會信。 正常的，因為他地位高嘛。其實不要說他是、新界有一個名人、潮州人來的，他都受過牢獄的，當年都有個師傅跟他說過這件事，他都不信的、因為當年他都是有顯赫地位嘛，咁結果真係又出入去好似受咗幾年噶嘛，都有一個師傅提咗佢噶，佢直頭係唔信噶，咁呢啲嘢就冇得講嘅，因為係好正常嘅。咁如果你話譬如提咗曾蔭權嘅，有機會可以攞下佢個盤嚟， 嗰呢個易，呢、這個易啦，而家就易噶啦， 可以對應下噶，係咁呢，但係呢啲始終一樣嘢啦，咁大家其實。簡單啲，我哋成日都講，知命理嘅人咧就應該更加理解到啊自己行嘅運勢。即係有時你話，我點解要睇下八字啊、批下流年啊，其實就知道自己嚟緊個運勢咯。咁啊，當然啦，犯法嘢始終我哋都係唔好做噶啦，係嘛？偷呃拐騙始終係有報應，只在就係時辰幾時到咁解啫。咁啊，大家就清楚到自己個命格咧，就識得去調節 咯，睇得大觀啲啦，有陣時。很多嘢都是鏡花水月嚟嘅啫。 其實有時咧喺命理八字很得意嘅，即係形容翻喺一啲、我哋生活上一啲術語啫。成日咪話你都唔化嘅，係嘛？即係有時話老人家幾廿歲，你都仲咁樣都唔化嘅。咁、其實呢個化咧，就其實喺個八字度合唔合化啦。即係好似而家睇緊嗰個八字啊，丁入 合唔合化？唔係你燒咗一樣嘢化唔化？你合唔合化？仲有一個就我哋用咗，我哋講咗唔知啊，譬如捉菜用神。 係啦，你化咗係啦， 捉菜用神， 捉菜用神，你或者你化咗嘅，你咪睇得開咯。你捉菜用神又唔化，咁咪即係睇唔開咁解啫。咁有時大家要理解到。 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我哋今日咧都即係介紹一下啲幫到手嘅一啲小飾物係咪？ 係啊。 咁就係十神牌啊 嘛，因為咧就其實十神牌咧就依個已經係雖然叫做第二代嘅啦，因為其實咧就以前都曾經出過，亦都咧就被一啲人咧都叫做copy 過，即係叫做點啊？即係同我哋做嘅差唔多，咁攞咗去賣都會有咁樣。咁呢個第二代嘅十神牌嚟講咧，就點解會做呢？咁啊，因為嚟講咧，第一批已經賣曬啦，咁啊賣曬好耐。咁啊，同埋有時候咧，有啲客户或者有啲讀者嘅時候都會問嘅，佢真係佢哋真係會咁樣問嘅。佢話：阿師傅啊，會唔會有啲咩可以幫我改下個財運啊？咁樣或者可唔可以幫我可以催旺下啲姻緣啊？咁樣咁咧，其實咧就中國嚟講咧，喺傳統嘅風水器物裏邊咧，其實都會好多嘅。咁喺卦式裏邊嚟講咧，咁啊十神牌嚟講咧就因為咧佢係比較繁複啊，同埋要賣俾個顧客嘅時候咧，係要先攞佢嘅用神嘅，咁啊，所以咧好多人咧都唔願意去做啊，咁啊，但系我哋唔係，但系因為我哋嚟講咧就係話，若果有啲助運嘅器物嚟講咧，都能夠幫到少少手嘅話咧，我咁覺得嚟講咧，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咁啊請一個翻去。咁啊十神牌咧其實係乜嘢咧？十神牌就係我哋喺八字當中嚟講咧，咁啊初初叫六神啦，咁啊依家叫十個神。咁啊十個神嚟講啊，最主要嚟講咧就係話你自己係應該用邊一個用神，邊一個起神，咁然之後叫做幫到你嘅身。咁啊十神牌咧，我哋都叫做貴人牌咧，即係話如果你帶咗呢個十神牌而係你嘅起用神嘅話時候咧，咁佢就會幫到你補翻你自己本身個五行同埋十神嘅不足。咁啊，亦都系叫做用神牌啦。咁佢嚟讲咧，就会增加咗一啲正面嘅能量，即系好简单啫嘛。譬如你自己本身嚟讲系适宜用正财嘅，咁样加强你个运势嘅话咧，嗱，正财未必一定带咗系增加咗正财先啦。首先我哋想， 因为啲钱嘅收入 系啦。咁啊，正财嚟讲咧，可能咧就系话令到你嚟讲咧冇咁大开支。或者唔會立亂花錢先， 甚至乎剩到錢， 係啦，甚至剩到錢。男性嚟講咧，就正財就係講緊 姻緣 桃花啦、女人啦、太太啦咁啊。咁你話你太太買咗個正財掛喺你嘅身嗰度，咁你一睇到個正財啊，睇到個太太，咁你就唔會去拈花惹酒啦，係嘛？或者唔會去清流妓院咁樣，咁咧就對你有個幫助。因為點解咧？一個正面嘅能量，你一當你摸住個牌嘅時候，同埋睇一睇，咦？或者會提醒到自己，咦？唔係喎。個正財喺屋企嚟喎，咁我就要翻屋企食飯。咁咧，同埋咧就可以咧就話增加你嘅姻緣啊、人緣嘅運啦。 咁咧，讀書嘅小朋友應該係帶啲咩牌先啱咧？ 咁就睇佢個用神係咩。咁簡單啲講用神啊，譬如曾經我之前我哋有一集講過。是一個讀書運的後生仔，十幾歲啊，佢就係行個印運，係嘛？行個印運，咁所以佢嗰個讀書能力咪提高咗咯。 咁咪適宜帶翻個印咁樣啦，係嘛？咁好啦，咁啊頭先你所講啦，嗰個牢獄之災嗰個仁兄咧，如果我哋要有少少幫到佢嘅咁，咁啊可能咧佢喺牢獄裏邊嚟講冇咁受災嘅話咧，咁可以帶咩牌咧？咁 啊，啊嗱，頭先個本就特別啲嘅，佢就唔淨止一個，因為頭先都講到咧，佢嘅雙食係為金，佢啊其實係好弱啊。咁佢財同金其實都係屬於佢嘅喜用神嚟嘅，咁所以佢。正確嚟講，因為佢比劫太強啊，個土重咧就會克財。咁希望就係話佢加翻強佢嘅金嘅力量，即係嗰個雙食。咁我應該就係話佢要帶兩個添，譬如嗰、那個雙食啊。 有冇話分時間性咧？帶嘅時間定係兩個一齊帶咧？ 其實冇噶啦，佢兩個一齊帶住。 即係有時候我見到有啲人咧掛佛牌咧， 四支佛牌 成個身咁都。 咁佢咪又掛兩個咯？咁其實唔一定係掛頸嘅。咁佢如果佢有手袋，咪擺手袋。 但係好似唔。 攬腰 都得，應該低得過腰喎。 攬腰都得嘅，唔好低過啫。咁但係我哋如果你能夠即係接受到，因為有啲人唔中意戴頸鏈噶嘛，佢成日話揞住心啊。如果你真係得嘅，咁你咪最好掛住喺身。 十神牌好似掛喺車度得 嘅，都得，係啦，車頭嗰個到後鏡嗰個位置 都可以得嘅咁樣。咁咧就因為十神牌就要先揾咗佢本身嘅八字嘅用神係嘛。咁或者我哋揾兩個例子，由阿黃師傅講講啦，佢哋應該 如果喺講之前。就順便問天師傅啦，佢後面有個卦嘅喎。 嗰、那個地天泰 係啦，咁啊代表 係 咩咧？ 嗱，地天泰嚟講，大家都知道六十四卦嚟講咧，泰卦咧就係即係陰陽啦，係咪？陰陽兩個都有齊嘅，亦都泰卦亦都係代表咧身心舒泰啦，係咪？嚇，身心安泰啦，咁樣係一支好嘅卦，即係我哋可以咁講啦。六十四卦嚟講，泰卦係一個。吉卦正面嘅卦，即系话咧，你带咗个十神牌嘅时候嚟讲咧，就话除咗有用神之外咧，仲有一支吉嘅卦喺你自己嘅身上咁样咯。咁啊，希望咧就可以将啲逢凶化吉啦，样样嘢平顺一啲啦，咁样咯。咁我哋或者我哋示范一下啦。咁我哋睇两个命盘，睇下佢应该系适合用边一种嘅十神系啦，好嘛？咁我哋下一張 PowerPoint， 我哋睇一睇先。 嗱，譬如我哋又由左熒光幕左邊睇啦。嗱，呢個就寫住啦，呢個命咧就用財為用神。 哇，黃師傅嗱，斬一斬住先。喂，其實呢兩個八字嚟講，攞用神都唔係易嘅喎，好似都係嘛？ 接近啊， 都唔係容易攞。 大家都咁多火啊！ 係啦， 大家都睇到啊。 呢個會唔會係重格 嚟？係啊，呢個斷過啲嘢就 都未重 過啲嘢就係啦。咁啊，重點係佢需要用財，因為佢火太強。咁佢火強嘅話，即係亦都好簡單咁講，佢嗰個性格比較急躁。 呢個係男命定女命嚟㗎？ 男啊，兩個都係男， 兩個都係男命嚟喎。 咁佢財咧就係嗰個真正係以佢嘅錢啦，或者佢已經結咗婚嘅係佢個太太啦。咁譬如咁講佢。佢因為個頭都類似頭先嗰個盤嘅，咁都係個劫比都重嘅。咁因為佢火嘅劫比，咁所以佢做嘢比較急啊，或者比較暗沉。佢個另一半啊，因為火亦都係克金啊，咁所以佢喺財嗰方面嗰個力，而係佢用神啊，咁變咗咧佢嗰個叫做金嘅。能量比較少，所以他應該適宜用財。他是 偏財還是正財是適合 的？都沒所謂， 都沒所謂，即是兩個了要用，是吧？ 他沒所謂，因為大家看到他是劫比火生這個食神是土，那好在就是說他火和土，他火的生土和土的力量都夠的，那就唯一就是說如果當佢個流年，譬如好似喺2013年個癸巳年，癸巳年嗰陣佢個戊咧合曬個火噶嘛，合咗噶嘛，戊癸合火，咁咪變咗個火咪直打個金咯， 更加重， 係嘛？咁咪重傷個財咯，嚇！咁即係話佢當時係佢嗰個，如果喺病身體嚟講，我哋咪會睇到個氣管啊、 肺啊、心肺有事咯。 如果佢帶住個偏財嘅，咁樣佢打麻雀會唔會有幫助啲啊？ 咁啊，正常有幫助嘅，但係呢一樣嘢就始終都係咩咧？佢自己本身要清楚翻佢用神喺邊度。咁啊，財為用神咧，所以都會建議翻佢當事人咧就掛翻一個 正財多啲。 係啦，正財，因為始終一樣嘢佢都係已經結咗婚嘅啦，咁所以都係用正財為主啦。咁其實如果好，我哋好簡單，雖然即係話十神，但係印劫相財官就其實已經可以包括埋一切，即係包括埋佢都用，都可以用得嘅啦，都係。嗱，咁啊到好啦，呢一個盤到隔離嗰個啦，嗱，大家都睇到啦，大家都係好多火喎，但係就調翻轉喎。頭先嗰個左邊呢個以財為用嘅咧，佢劫比係佢個火係劫比係忌神，咁而呢一個咧。是用神，因為他這個命盤呢在印劫相在這個叫做旺日尊蟲呢，我們看到他是假尊， 是假尊格， 那他就所以呢假尊來講呢，我們都是會用回字黨呢，就是印劫為起的，而大家看到他同樣是這麼多火，所以呢他呢有一個很特別的特性呢，佢講嘢咧會特別快， 急躁， 係啦， 急躁 係俾人快嘅啊！而依個即係事實嚟嘅，因為呢個識噶嘛， 係啦，呢個係 啦， 我哋因為我哋用嘅命盤咧，都係我哋啲 身邊啊啲係 實例嚟嘅，我哋講嘅都係實例，全部實例，同埋發生過嘅事都係實例嚟。 咁啊，亦都同佢驗證過，譬如喺2014年甲午年嗰陣時咧，嗰年係木火年啊嘛，甲午啊木火，咁嗰年咧佢事實亦都係喺各方面工作啊，或者公司嘅位置啊，甚至乎錢嗰方面咧，因為劫比都係一個 財 嚟嘅， 劫比都係財， 所以佢都係嗰年都係揾到錢嘅，咁啊更加肯定到一樣嘢，因為佢成個火嗱有一樣嘢亦都要清楚，佢一定要用木去生火噶嘛，因為印為佢嘅木嘛，所以佢個用神就要用印，但係要清楚翻咩咧？大家應該知啦，火係一個虛浮嘅嘢嚟嘅，喺五行當中其實佢係冇嘅， 唔係啊， 佢要靠咩咧？靠燃點嘅，要一定要有嘢引化佢嘅，咁傳統大家好簡單，注目就係取火，咁所以咧個印星佢係為用木去生旺佢。本身的賺錢能力，而這個人本身的能力都高的，他都是一個賺錢能力強的人的，但是唯一就是說因為他印星不夠呢，變了他那個貴人那方面呢就可能就沒那麼好了，即是沒那麼強了就算有能力都好，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啊，咁都要有個伯樂㗎，係嘛？你都要有個幫身喺度㗎，冇人去幫你，都係靠自己嘅話，咁佢咪？那個想再提高提升自己那方面譬如錢財啊那些咪比較辛苦咯，所以咪要用印為主咯，即係喺兩個盤當中，我哋分到呢兩個大家都係咁多火，咁點解一個財一個用印呢？咁其實好簡單一樣嘢，我哋最緊要都係嗰句啦，分清楚個喜忌啦，因為喜忌一錯咧，成個數咧就調翻轉曬噶啦。咁啊，大鑊噶啦！因為好似右手邊呢個盤咁咧，好多人咧都會睇錯咗，佢係一個咩咧？身亡盤。 點解啊？ 因為佢有個身金同個神土喺度。咁啊，好多都會睇錯嘅。 即係好容易咧，就睇咗係正財格添。 係啦，因為佢火強啊嘛。咁啊，佢自己去睇出邊啲，即係去睇過其他啲，即係人哋批佢嘅八字都話。你應該是身旺的、哦、你不應該用木火的、哦、其實如果在我驗證當中他反而是用木火為主，所以他要用一個印的十神牌、啊、而隔離那個呢也都是很簡單一樣看，因為他那個劫比身相食、啊、那他劫比重，但是他始終個相食都是旺， 所以剛才一開始我都請教黃師傅，我這兩個命盤的八字來說，取喜用神呢是並不容易的， 是要小心 去判斷，是很 小心的，因為真的一用錯你就會出事的了。 不過呢，我們有一種特別的計算方法可以計到出來 最 緊要黃師傅 最緊要最緊要就是什麼呢，最緊要就是說對應一些事實的東西，有時不是說我們去講他用那個用神就是一定對的， 要睇翻佢本身嘅過去嘅時間同埋流年，係印證咗佢出嚟。 事實冇得講 嘅，係啦，冇錯， 冇得假嘅，應該講話冇得假嘅，唔係話你噏就係嘅啦。如果喺前邊所講嘅嘢係應驗咗嘅咧，喺後邊嗰啲嘢咧就唔會錯嘅啦。啊，咁所以捉用神咯，成日話捉用神， 捉用神好重要噶，即係八字啊，同埋紫微都係，即係你講錯咗個時辰嚟講，所有嘢都亂曬落。係 啦，咁譬如好似頭先喺上一幅圖嗰個十神牌嗰度，咁我哋未有當中有一個叫做劫比嘅， 劫比比肩啊，比肩啦。 咁如果你話喂你個用神，你需要 partner 幫手嘅，為你起神嘅，咁你咪用呢一個咯。啊，咁則當然啦，仲有官啦，係嘛？ 正官啦， 正官七煞嗰啲啦，或者相食啊呢啲啦，嚇，即係食神啊，相官啊， 相官食神啊， 係啦，咁呢啲都係有，不過我哋就冇影到出嚟咁解啫。爭在就係話喺當事人當中，佢一個名盤攞過嚟睇，就算你話我唔需要批八字，我知道自己嘅喜用神都好嘅， 嗯， 啊，咁你起碼知道你帶咩十神牌，對自己嗰個正能量會有增加。好像個印星為主的都是那句，都是他一些貴人，他財為主的，譬如剛剛頭先有一個是財為主的，那可能就是男性是他的貴人，甚至乎或者女性是他的貴人。 啊，那十神牌呢好像是經過了開光之後呢，然後才可以被人請回去的。 啊，那當然啦，開埋光就更加好添啦，啊，這個他有個一個正面的能量在這裡，啊，所以這些東西就看當事人的需要，啊，那個十神。 那是不是如果有人想即是試一下或者想買找兩位師傅行嗎？ 都可以， 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就算他說很簡單，我只是想要了解自己的喜用神而已，那不要要的，那你咪俾個電話我們，那我們或者在透過 WhatsApp 咁，然之後就會即係可以答覆翻 佢咯。咁你係啦，咁你咪可以知道自己個喜用神，咁你咪到時咪請翻一個啱自己用嘅十神牌翻去掛住喺身又好，包括天師傅話齋啊，如果你有揸車咁啊，擺車度又得係嘛？甚至乎我一個喺車，一個喺身咁，你都冇所謂㗎呢樣嘢嚇。最緊要啱自己用咯。 好嗱，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仲打見面啦，拜拜。咁啊，記住啦。就喺禮拜五咧，我哋晚上有一個關於係皮膚發炎嚇濕疹嘅講座嘅， 咁，希望大家見到大家啦，到時。 OK， 好，下禮拜見，拜拜。 拜拜。